安拉苏巴哈诺塔利亚派遣的圣人降世了经典，我们在穆圣苏拉拉华里奥塞莱们的号召之下认识了伊斯兰，懂得了伊曼尼，建立起了正确的伊斯兰信仰，成为了一个穆斯林。认识安拉，认识穆圣，认识伊斯兰，是伊斯兰的三大基本认识。如何正确地认识安拉、认识穆圣、认识伊斯兰，是伊斯兰的三大基本认识。每一个穆斯林都应该知道这些最基本的常识。要想正确地认识这些道理，首先就要了解圣训，因为圣训是对于学习和掌握这些知识的最具体的、最基本的指导。明白了圣训的指导，明白了圣训的神圣性，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伊斯兰。只有明白了圣训的神圣性，才不会疏忽圣训，才不会淡化圣训和轻视圣训。要懂得圣训在伊斯兰的立法地位，懂得了圣训在伊斯兰的立法地位，就不会违背圣训，就会认真地遵循圣训，依照圣训做好自己的各项功课，依照圣训完善自己的信仰。当我们了解了、明白了、懂得了圣训的时候，我们才会认识到圣训在穆斯林生活中的实际意义和它的重要性。因此，明白圣训、懂得圣训、重视圣训、确信圣训的神圣性，是正确地认识圣训在穆斯林生活之中重要性的前提。所以每一个穆斯林必须了解这些常识，必须懂得这些道理。那么圣训的概念是什么？圣训的概念是什么？每当提到圣训的时候，很多的穆斯林都知道一点，或者会背记一些圣训。但是我们问圣训的概念是什么，或者说圣训的定义是什么的时候，很多的穆斯林都不知道，也说不出来。原因是很多的穆斯林习惯于感性的认识，习惯于别人是这么说的，而不习惯于自己的理性思考和对于概念的把握、学习和认识。其实对于概念的清晰化、明白化，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伊斯兰、正确地了解伊斯兰、实践伊斯兰生活方式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圣训的定义，或者说圣训的概念是什么呢？那么圣训指的是穆圣索拉拉华利亚萨拉姆所说的话，或者穆圣索拉拉华利亚萨拉姆所做的事，以及对于圣门弟子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的默认。那么它的阿拉伯语定义就是 As-sunna ma udifa ila nabiyyi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min aqwalin wa af'alin wa taqaririn。 那么这就是圣训的定义，就是圣人穆圣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以及圣门弟子所做的、所说的、圣人默认的，这都称为圣训。那么在平时的生活之中，我们会说圣训或者圣行，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那我们说 Al-Hadith 或者 As-Sunnah， 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那么 Al-Hadith 圣训指的是言语方面的，是穆圣索拉拉胡阿里希瓦萨拉姆所说的话，是穆圣索拉拉胡阿里希瓦萨拉姆用他的语言直接对穆斯林信仰、功课、行为、品德等 方面的教育、指导和规范。那么这就是 Hadith。 那么顺呢，顺呢指的是行为，是处事的方法。那么顺呢指的是穆圣算了拉胡尔以后算了们自己的处事方法，做功课的方法，是穆圣算了拉胡尔以后算了们在信仰、功课、品德和社会交往方面等等，对于穆斯林的示范，对于穆斯林的榜样。那么这就是圣行。圣行和圣训有什么区别呢？啊，有什么区别呢？那么圣训主要指的是语言方面的，圣行主要指的是行为方面的。在圣训学上，那么圣训、圣行都被称作圣训，或者被称作圣行。所以我们穆斯林应该明白这一些，特别是圣训。当穆圣算了拉胡尔林斯莱们用他的语言来告诉我们的时候，那就是对于我们行为的指导，对我们行动的规范，也是对于我们的教育啊，也是对我们的教育。那么圣人阿里斯莱姆的圣行是穆圣算了拉胡尔林斯莱们自己的处事方法，是圣人阿里斯莱姆的办公的方法。那么圣人阿里斯莱姆用他的行为作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去学习他，啊，让我们去学习他。那么圣训是圣人阿里斯莱姆直接的命令和指导，这就是他两个方面的啊，既相同又不同。那么圣训还有不同的概念，由于学业的不同、学科的不同、伊斯兰学者的专业不同，不同的学者对于圣训给予了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定义。阿哈勒鲁哈迪或者称作穆哈迪苏呢，他们这样说，他们说顺呢هي ما أضيف إلى 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من أقوال وأفعال وتقرير وأخلاقه الكريمة وسيرته العطرة وصفاته الحميدة. 那么圣训学家所说的圣训是什么呢？圣训学家所指的圣训是穆圣的言语、穆圣的行为，包括穆圣算了拉胡尔林斯莱们对圣门弟子的默认，以及圣人的品德、圣人的历史传记里边所记载的大小事情，对于圣人品德行为的描写等等，都被称作圣训。那么为什么圣训学家会以这样的方法来给他下定义呢？那么圣训学家指出，他们之所以这样下定义，是因为要把所归于圣人阿里斯莱姆的一切的事情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传承给后来的人，以便我们全方位地来了解圣人的圣行、圣人的语言、圣人的处事方法，以及对于圣人美德、圣人体格的描写，让我们完整地了解圣人阿里希斯莱姆。那么欧莱马乌的阿盖的信仰学家对于圣训的定义又是什么呢？那么信仰学家说，啊，顺呢阿里阿马有嘎比鲁比达，说顺呢就是与异端相对应的事情。那信仰学家说顺呢就是与异端比达相对应的事情。那么信仰学家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因为信仰学家是把圣训作为信仰的原则、信仰的证据，从这个角度来给圣训下定义的。所以不作为那信仰原则、信仰指导的那些圣训和行为，不列在那信仰学家的圣训的范畴。 说即使是圣训，但是他们不把它运用在这个方面，在确定信仰方面不利用在这个方面，所以呢他们就是把顺呢确定为和异端相对应的事情。那么同时也告诉了我们，那么这个定义就是说，凡在信仰方面，在功课方面啊，在信仰方面，凡是符合圣训的都是教门的事情，不符合事情的就是异，不符合圣训的就是异端，是违反教门的事情，那么应该拒绝，应该放弃。那么一个人在信仰方面，如果他的做法不符合圣行，那么人们就说这个人的做法不符合圣行，他是异端行为。这是信仰学家给圣训所下的定义。奥勒马乌勒菲格海阿勒福格汉乌教法学家对于圣训他的定义是什么呢？说因的顺的嘛有萨布法艾鲁乎我俩有嘎布塔里库。那么教法学家从教法的律例具体遵守的教度进行了解释和说明，那他们就说，那圣训就是做了可以获得的报偿，没有做不受惩罚不受责备的事情。这是教法学家给予他的定义。那么这个定义就告诉了大家，圣行性的功课既不是主命，也不是当然，不是法律的，也不是挖掘部，不是必须严格执行的。但是凡是按照圣行做的功课都可以获得到安拉的报酬，没有按照圣人所做的去做，那么这种人他得不到报酬，也不受惩罚啊，也不受惩罚。那么这是教法学家对此下的定义。乌苏伦菲格宗教原乌苏伦蒂尼宗教原理学家，他对于圣训下的定义是什么呢？说马乌对法伊拉乃贝伊苏拉拉胡尔伊斯兰明高林奥菲尔林奥特格里，说圣训或者说圣行就是穆圣算了拉胡尔伊斯兰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和圣人默认的事情。那么他把另外的概念呢也和其他的概念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下定义呢？这个概念就说明了圣人的言语和行为以及对圣门弟子的默认作为伊斯兰教法的立法根据，作为立法根据，作为教法的原理。凡是不能作为原理的，不是啊，不可以作为规则的圣训和圣行，那么不列在这个概念之中啊，不列在这个概念之中。这就是这几个方面，大的方面，信仰学家、教法学家以及乌苏伦蒂尼法学家等等学者对于圣训所下的定义。那么这些定义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分歧与不同呢？它的道理在于哪里？不同的学者对于圣训和圣行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和说明，其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准确的来表达伊斯兰的每一个方面的具体的指导。那么也就在每一个方面用圣训来进行具体的指导和说明。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要以此来确定信仰的功课的教法的和生活的细节问题。哎，你要分得清信仰方面的、功课方面的、生活方面的啊，以及细节教法方面等等。同时穆斯林应该多层次、多维度、多方位的理解圣训和圣行。那么人和人都不可以以圣训和圣行为借口来论断他人、妄断他人，对他人的行为做出一种不正确的判断。所以圣训学家也好，教法学家也好，信仰学家也好，教法原理学家也好，对圣训的定义就是让大家 多层次、多方位、多维度里来理解圣训的含义，来理解圣训对于信仰、对于功课、对于生活、对于品德、对于行为方方面面的指导。那么圣训的神圣性是什么？我们要懂得圣训的重要性，你必须得了解圣训的神圣性。你只有了解了它的神圣性，你才能够重视圣训，你才可能遵守圣训。如果你不了解它的神圣性，你就会把圣训看得很淡化，你很会疏忽圣训。那么圣训的神圣性是什么呢？圣训或者圣行是摩西说了拉胡阿里修塞勒们的话，是摩西说了拉胡阿里修塞勒们的行为，虽然出自于摩西，但是是来自于安拉苏巴罕和塔拉的启示。那么圣人阿里斯莱姆的做法也是来自于安拉的启示。安拉苏巴罕和塔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说，我马言推估爱你的海瓦因乎因了我海云有海。安拉苏巴罕和塔拉在古兰经说，他没有私自发言，那都是来自于安拉的启示，古兰经第53章第三第四段经文。那么既然圣训是来自于安拉的启示，它就是神圣的，它就是伟大的，就是重要的，就应该重视啊，就应该重视。阿拉艾布达乌德我提了米字我不你妈家安米格达姆伊布尼马迪亚卡布安德胡巴莱قال رسول ال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ألا إني أوتيت القرآن ومثله معه. أبو داود الترمذي ابن ماجه 圣训集中都记录着这样米格达米的圣训。他说安拉的使者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说，安拉的使者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说，我获得的了古兰经和类似于古兰经的启示。而我获得到了古兰经和类似于古兰经的启示，那是什么呢？真的是圣训。那么圣人阿里斯莱姆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圣人阿里斯莱姆所得到的是一种启示啊，是一种启示。安德哈三尼伊布尼阿推也安德胡告了，看着吉布雷路阿里斯莱姆言吉路阿里阿拉苏里莱西索拉拉和圣莱麦比顺呢看嘛言吉路阿里比勒古兰呢我有安利姆胡一夜哈看嘛有安利姆胡姆的古拉呢阿哈拉吉阿布达乌德。那么在阿布达乌德之中圣训记中记录了一段再传弟子所传授的圣训。那么再传弟子啊汉班因为阿推也传授说，他说基本上阿里斯莱姆因为圣行而降临圣人，就像是因为古兰经而降临圣人一样，交给圣人阿里斯莱姆圣行，就像是交给圣人古兰经一样。那么我们从这从古兰经从圣训从再传弟子所传授的阿萨尔来说，圣训的圣行圣训的神圣性是必须肯定的，人和人是不可以疏忽的啊，人和人是不可以疏忽的。那么圣训在教法的立法地位又是什么？它的立法地位是什么？在信仰的方面它又是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在教法立法的方面它的重要性又是什么？古兰经是伊斯兰的第一大立法源泉，那么圣训就是伊斯兰的第二大立法源泉。圣训的立法相当于古兰经的立法性，圣训的立法性相当于古兰经的立法性。古兰经是原则原理，圣训是条规细则。古兰经提出了原则，提出了总的命令，那么圣训具体的指导，那圣训具体的指导。 那么圣训是对古兰经的解释和说明，圣训的精神与古兰经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圣训是对古兰经最正确的解释。所以只要提到圣训对古兰经的注释，圣训对于古兰经的解释的时候，那都是最正确的。因为安拉苏巴汗诺他俩把古兰经降旨给圣人，圣人最明白古兰经的含义。安拉苏巴汗诺他俩在古兰经中命令了这件事情，圣人最知道这个命令应该怎样的具体去操作，怎样去做，圣人最明白。比如说，哎，给你们说了，你们当例行拜功。古兰经并没有告诉你，没有明确的说明拜功是怎样，从开始入拜到出拜是如何的动作，怎样做，在古兰经中没有，但是在圣训中非常明确的告诉了每一位穆斯林。穆圣算了拉花的塞勒们有一天自己站在明白上，就抬手入拜，然后鞠躬，然后又退下去，在明白的在演讲台下边叩头，然后又上来，然后又礼拜，最后出塞勒们。圣人说，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们看到我是如何礼拜的。圣人阿里斯莱姆用他的行为来解释了拜功，那用他的行为来解释了拜功，所以圣训是对古兰经的最正确的解释。阿拉苏巴汗诺他俩在古兰经中还告诉我们说，我安赞那伊莱卡迪克里图班伊那里纳西马温西莱伊莱伊姆，我把教会把古兰经降示给你，以便你向他们阐明被降示给他们的经典。阿拉苏巴汗诺他俩把教会把古兰经降示给圣人，就是让圣人告诉给大家的啊，就是让圣人告诉给大家的古兰经第十六章第44段经文。那么这说的非常的明确。